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1098集，藏玉。殷侯出了庭院，叫上茅房门口一头雾水的西古洛，来到了前边。这会儿天尊都快把人家的玉铺买空了，正喝茶呢，见殷侯回来了，天尊端着茶杯瞪他：“ 太慢了，老鬼， 这买卖是崔海家的。” 天尊一口茶水喷出来，阿义的那位姑姑惊讶地抬头看殷侯，又看看天尊。对面屋顶上，白玉堂疑惑：“ 外公说什么了？” 赵普拖着下巴在一旁打哈欠，想着怎么还没好。 哎呀，要死，手要烂掉。 天尊原地窜起来直甩手，少妇惊讶了，天尊嫌弃脸往外跑，边跑还边嘀咕：“ 洗手洗手洗手。” 小四子和西古路对视了一眼，天尊怎么了？一道白影一闪就没有了呢？那位少妇张着嘴看着殷侯，殷侯伸手拿起刚才天尊给他看的那枚戒指：“ 买这一个就够了。” 嗯。 少妇点头，殷侯见他拿锦盒装玉戒，就问：“ 这样卖藏玉不要紧吗？” 少妇微微一愣，随后淡淡笑了笑：“ 这本来就是我崔家的东西。” 殷侯点了点头，也没多说什么，拿起天尊扔在桌上的钱袋，抽了银子付钱，接过那枚玉戒，带着小四子和西古罗离开了黄石玉铺。展昭和白玉堂赶忙就跳了下去，赵普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刚想跟下去，就感觉远处似乎有视线注视过来，转脸一看没发现人。 有人暗中在盯梢，而且还小心谨慎呢。 展昭跑上去抓住殷侯，白玉堂往前望，他师父早没影了，这是受什么刺激了？殷侯拿了那枚玉戒指给展昭，又将那个钱袋还给了白玉堂：“ 你呀，回去你师父非揍你不可。” 白玉堂一惊，展昭也一惊，赶紧把白玉堂拉到自己身旁：“ 怎么个情况？”“ 这事情说来话长了，崔海这个人听说过吗？”“ 崔海？” 展昭觉得耳熟，白玉堂也好像听过。赵普凑过来问：“ 皇室第一刀？”“ 嗯。”“ 江湖人？”“ 第一刀？”“ 他那不是杀人的刀，而是雕刻刀。”“ 雕刻？” 展昭微微一愣，想起来了：“ 皇宫里面有一块雕刻的玉璧，署名就是崔海。”“ 崔海？像是听白福说过，崔家玉比较值钱什么的。”“ 崔家不是死绝了吗？还有活口。” 殷侯点了点头，看白玉堂：“ 你那天碰到的那个老妇就是崔海的孙女。”“ 身份都问出来了。” 一旁小四子手里还拿着半个橘子呢，对着白玉堂点头：“ 那天尊是怎么回事啊？”“ 崔海这辈子最忠心皇室，他的所有作品，玉雕、石雕、木雕，都是为一个人做的，知道是谁吗？”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赵普一撇嘴：“ 李变。” 白玉堂了然，他师父这辈子最不待见的就是李变。通常他买古董，要是有人给他推荐李变用过的东西，他是撒手就扔，为此他可没少赔钱。“ 当年崔家灭门的时候，同时被洗劫一空，他后人手里还有那么多玉石器，够开个玉石铺。”“ 难道卖的是藏玉？”“ 藏玉？”“ 从坟里挖出来的。” 白玉堂简短形容了一下，展昭抽了口气：“ 盗墓呀？”“ 也不算盗墓，你想，这本来就是崔家的东西，当年被仇家抢走，然后随葬了。崔家后人去仇家坟里把东西挖出来，这也叫物归原主。卖不卖，那是崔家人的自由。” 倒也是这么个理。哎，先不说那个，那玉铺跟这次案子有关系吗？那崔老太太不是跟那具无名尸很像吗？ 他说他也觉得可能是亲戚，所以对着画像多看了几眼。 那他们针对梅家是为什么呀？ 他们崔家不是最忠心李家吗？跟赵氏皇族沾亲带故的，他们应该都讨厌吧。 提醒我尽量别往他家门口走。 说了半天，难道方向查错了？这案子跟黄石玉铺没关系啊？ 梅家受理失窃案会是他们干的吗？会不会那座玉雕也是出自当年崔海之手啊？ 那倒是真没准，就算是他们偷的，这事儿找谁说理要去？玉本来就是崔家的，那梅烈不管从哪儿弄来的都是赃物呗，现在人家偷回去了，难道还厚着脸皮去要？要知道我祖宗可是连李家江山都抢过来了。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也不算是完全没有收获吧，起码知道那井中男尸是崔家之后啊。 哎，那崔家之后会不会也是手艺工匠？太师给的那本出入宫人员名单上的确有记录工匠进出的事情，这每年皇宫都有不同的地方需要修缮呢，雕刻之类的活儿更多了，没准有姓崔的。 众人都点头，是条线索，先查到死者身份再说。展昭他们回开封府，而此时黄石玉铺里，崔苗坐在那棵楠树下发着呆，阿义走进来。 师父，刚才来的是什么人？ 崔苗回过神，看了看他，微微一笑。 故人。 那我们还继续吗？ 崔苗恢复了那种淡漠的神情，点头。 当然要继续。 展昭他们回到开封府的时候，天都快黑了，刚进门就闻到一股香味，还是很淳朴的香味。 这是红烧了一个什么呀？酱油味。 好饿。 小四子揉肚子，西古路扛着他往里跑。众人跑进院子，就见已经摆了两大桌，好多人都在坐着，正准备吃饭呢。饭桌上特别简单，当中两个大脸盆，没错，是脸盆，旁边一个桶。 哇，好美的感觉。 那不是饭桶吗？好久没看见了。 这会儿桌上两个大盆里是两样菜，一个清汤鱼头，一个红烧鱼尾，那木桶里装的是饭。公孙接过小四子，跟赵普解释， 刚才宫里送来了好几尾大鱼，厨房大娘给做的。 众人坐下接过饭碗准备开吃，五爷瞧着脸盆和木桶叹气。 不要嫌弃食物啊。 我不是嫌弃食物。 展昭等白玉堂下文，五爷摇摇头，看着盆和桶。 我是嫌弃餐具。 白玉堂话没说完，突然一摸头。展昭端着饭碗咬着鱼尾往后一瞧，就见天尊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了，就站在白玉堂身后，手里拽着白玉堂一把头发。其他人都好奇地瞧着，老爷子脸色那个臭。展昭放下饭碗，帮白玉堂抢头发。 你别拽老爷子，这么帅拽秃了就完了。哎呀。 小四子跑来拉走天尊吃饭，算是救了白玉堂。五爷揉了揉头，天尊一屁股坐下，端着茶杯瞪白玉堂。白玉堂倒是知道自己惹他生气了，想着怎么补救下，阴侯像是想起了什么，将那个放着戒指的盒子拿出来递过去给展昭。展昭打开，只见里面一枚红玉的戒指，形状像一截鱼尾。 又是鱼尾？ 什么鱼尾？ 众人听到声音回头，就见包大人走了进来，展昭等人招呼他过去一起吃饭。 爹，你怎么穿着官袍进宫去了？ 哎，别提了，也是邪门。 说着，包大人将皇宫库房失窃的事情说了一遍，众人面面相觑。展昭捧着那枚戒指问包大人， 是这个吗？ 贡品记录上的并不是红玉， 还有很多款式不成啊？ 是有一套吧，估计也是崔海的作品，没准红玉、碧玉、白玉、黄玉、翡翠什么的都有。 拿回来干嘛？ 天尊一脸嫌弃地瞧了瞧那枚戒指，阴吼望天： 不是你给我的吗？ 那是因为看起来像鱼尾而已。 说到鱼尾，包岩和庞玉就把刚才在太学翻书林夫子说的五年前宫女自杀的案子说了一下。 宫女自杀还画了个鱼尾阵？ 根据那鱼尾渡的传说，那宫女会不会因为情人对她不好才自尽的？ 一个人自尽的理由也不是太多吧，除了突遭大的打击之外，多半是感情问题。 这么巧，孔雀湖边死了两个宫女。 白玉堂觉得事情蹊跷。众人低头继续吃饭，厨房大娘手艺贼好，皇上给的鱼也是肥美鲜嫩，最近真是跟鱼尾各种杠上。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